I'm not afraid to 新年好。年夜饭放鞭炮，欢庆乐逍遥，男女老少笑开颜，喜悦刷眉梢。回忆多么美好，来年的美妙来到，我们祝福新年好。

成幻。 慢星星你无牵挂， 后一把迎春花，谁人不爱他，后一把迎春花，连爱大地收彩霞，摘起那迎春花，芬芳播千家，摘起那迎春花，人人齐共欢乐。

是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，满天星光指引我而闪烁，我看到平凡的我也会有一个不普通。 圈圈也越来越多，为了挣钱他不过不过，其实没得必要那么累忙，给自己放个假到处去逛，开心从不需要那个允许，好运时刻在你身旁，担心吝啬心太多，总抱怨收获太少，我心思一直在挪，水很晚起得太早，暴天风从玻璃出，梅花香自古寒来，吹到山间必有路，有路必有好运来，就是好运该还有好运还。这首歌要你好运来，好运该这是好运海豚，这首歌要你好运来，好运该这是好运海豚，这首歌让你好运来。

music star， 我双脚开始动，让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带音符一起玩，我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的期待， ABC Do Re Mi Fa So 节奏是听得帅，很妙的效果，酷的调调，熟悉的色彩，不如你一起来加入，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详解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so Think I'm gonna rock I think I'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能音符一起玩，停不下来，我坚持停不下来。 to dial. Can I get a hallelujah? Can I get an amen? Feels like the Holy Ghost running through ya. When I play the highway FM, I find my soul revival, singing every single verse. Yeah, I guess that's my church. When Hank brings the sermon,